妖精卷第439，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二分，东北方品，第43-2。儿时即受善现白佛言：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意趣甚深，谁能信解？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久已修行，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久植善根，多供养佛，事多善友，是菩萨摩诃萨能信解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世尊，其何应知？是菩萨摩诃萨久已修行，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久植善根，多供养佛，事多善友。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与色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与受想行识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与色相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与受想行识相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与色自性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与受想行识自性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与眼处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与耳鼻舌身意处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与眼处相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与耳鼻舌身意处相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与眼处自性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与耳鼻舌身意处自性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与色处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与声香味触法处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与色处相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与声香味触法处相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与色处自性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与声香味触法处自性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与眼界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与耳鼻舌身意界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与眼界相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与耳鼻舌身意界相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与眼界自性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与耳鼻舌身意界自性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与色界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与声香味触法界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与色界相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与声香味触法界相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与色界自性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与声香味触法界自性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与眼识界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与耳鼻舌身意识界不起分别，无意分别； 与眼识界相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与耳鼻舌身意识界相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与眼识界自性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与耳鼻舌身意识界自性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与眼处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与耳鼻舌身意处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与眼处相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与耳鼻舌身意处相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与眼处自性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与耳鼻舌身意处自性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与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与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与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相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与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相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与眼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与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与欲界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与色无色界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与欲界相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与色无色界相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与欲界自性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与色无色界自性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与布施波罗蜜多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乃至与般若波罗蜜多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与布施波罗蜜多相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乃至与般若波罗蜜多相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与布施波罗蜜多自性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乃至与般若波罗蜜多自性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与内空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乃至与无性自性空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与内空相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乃至与无性自性空相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与内空自性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乃至与无性自性空自性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与四念住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乃至与八圣道之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与四念住相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乃至与八圣道之相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与四念住自性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乃至与八圣道之自性不起分别，无意分别；如是乃至与佛实力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乃至与十八佛不共法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与佛实力相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乃至与十八佛不共法相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与佛实力自性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乃至与十八佛不共法自性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与一切智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与道相智、一切相智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与一切智相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与道相智、一切相智相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与一切智自性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与道相智、一切相智自性 不起分别，无意分别。何以故？善现，以色不可思议，受想行识不可思议，如是乃至一切智不可思议，道相智一切相智不可思议故。善现，其此应知，是菩萨摩诃萨久已修行，不失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久植善根，多供养佛，是多善友。儿时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极为甚深。佛言：如是。善现，色甚深故，般若波罗蜜多极为甚深。受想行识甚深故，般若波罗蜜多极为甚深。眼处甚深故，般若波罗蜜多极为甚深。耳鼻舌身意处甚深故，般若波罗蜜多极为甚深。色处甚深故，般若波罗蜜多极为甚深。声香味触法处甚深故，般若波罗蜜多极为甚深。眼界甚深故，般若波罗蜜多极为甚深。耳鼻舌身意界甚深故，般若波罗蜜多极为甚深。色界甚深故，般若波罗蜜多极为甚深。声香味触法界甚深故，般若波罗蜜多极为甚深。眼识界甚深故，般若波罗蜜多极为甚深。耳鼻舌身意识界甚深故，般若波罗蜜多极为甚深。眼处甚深故，般若波罗蜜多极为甚深。耳鼻舌身意处甚深故，般若波罗蜜多极为甚深。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甚深故，般若波罗蜜多极为甚深。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甚深故，般若波罗蜜多极为甚深。不施波罗蜜多甚深故，般若波罗蜜多极为甚深。境界安忍精进净虑波罗蜜多甚深故，般若波罗蜜多极为甚深。内空甚深故，般若波罗蜜多极为甚深。那知无性自性空甚深故，般若波罗蜜多极为甚深。思念住甚深故，般若波罗蜜多极为甚深。那知八圣道之甚深故，般若波罗蜜多极为甚深。如是乃至佛实力甚深故，般若波罗蜜多极为甚深。那知十八佛不共法甚深故，般若波罗蜜多极为甚深。一切智甚深故，般若波罗蜜多极为甚深。道相智一切相智甚深故，般若波罗蜜多极为甚深。儿时尊者善现复白佛言：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大宝具。佛言：如是。能与有情功德宝故。善现，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大珍宝具，能与有情实善业道，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五神通，大珍宝故。能与有情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大珍宝故。能与有情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于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无散空，本性空，自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 大珍宝故，能与有情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之八圣道之大珍宝故，能与有情空无相无缘解脱门大珍宝故，能与有情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的定十遍处大珍宝故，能与有情真如法界法性实际不思议界大珍宝故，能与有情苦集灭道四种圣地大珍宝故，能与有情菩萨实地陀罗尼门三摩地门大珍宝故，能与有情五眼六神通大珍宝故，能与有情如来实力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大珍宝故，能与有情无往事法恒住舍性大珍宝故，能与有情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大珍宝故，能与有情欲留果依来果不还果阿罗汉果独觉菩提大珍宝故，能与有情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转正法轮大珍宝故。儿时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清净具。佛言如是，善现，色清净故，般若波罗蜜多是清净具。受想行识清净故，般若波罗蜜多是清净具。眼处清净故，般若波罗蜜多是清净具。耳鼻舌身意处清净故，般若波罗蜜多是清净具。色处清净故，般若波罗蜜多是清净具。声香味触法处清净故，般若波罗蜜多是清净具。眼界清净故，般若波罗蜜多是清净具。耳鼻舌身意界清净故，般若波罗蜜多是清净具。色界清净故，般若波罗蜜多是清净具。声香味触法界清净故，般若波罗蜜多是清净具。眼识界清净故，般若波罗蜜多是清净具。耳鼻舌身意识界清净故，般若波罗蜜多是清净具。眼处清净故，般若波罗蜜多是清净具。耳鼻舌身意处清净故，般若波罗蜜多是清净具。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故，般若波罗蜜多是清净具。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故，般若波罗蜜多是清净具。不施波罗蜜多清净故，般若波罗蜜多是清净具。境界安忍精进静虑波罗蜜多清净故，般若波罗蜜多是清净具。内空清净故，般若波罗蜜多是清净具。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故，般若波罗蜜多是清净具。四念住清净故，般若波罗蜜多是清净具。乃至八圣道之清净故，般若波罗蜜多是清净具。如是乃至如来实力清净故，般若波罗蜜多是清净具。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清净故，般若波罗蜜多是清净具。一切智清净故，般若波罗蜜多是清净具。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故，般若波罗蜜多是清净具。儿时善现复白佛言，甚其世尊，悉有善事，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以极甚深多诸流难，而今广说流难不生。佛言善现，如是如是，如如所说， 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多诸流难，佛神力故，今虽广说，流难不生。是故大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爱乐法故，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若欲书写，应即书写；若欲读诵，应即读诵；若欲受持，应即受持；若欲修习，应即修习；若欲思维，应即思维；若欲宣说，应即宣说。何以故？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多诸流难，勿令书写、读诵、受持、修习、思维、为他说者，流难事起，不究竟故。善现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若欲一月，或二，或三，或四，或五，或六，或七，乃至一年，书写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究竟者，应勤精进，细念书写，经而许时，令得究竟。善现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若欲一月，或二，或三，或四，或五，或六，或七，乃至一年，受持、读诵、修习、思维，为他宣说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能究竟者，应勤精进，细念受持，乃至宣说，经而许时，令得究竟。何以故？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价珍宝，多流难故。据说善现复白佛言：甚奇世尊，稀有善事，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价珍宝，多诸流难，而有书写、读诵、受持、思维、修习、为他说者，恶魔于彼不作流难，令不书写乃至演说。佛告善现：恶魔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虽欲流难，令不书写、读诵、受持、思维、修习、为他演说，而彼无力可能流难。是菩萨摩诃萨书写、读诵、受持等事，令不究竟。儿时舍利子白佛言：世尊，是谁神力令彼恶魔不能流难诸菩萨摩诃萨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广说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佛告舍利子：是佛神力令彼恶魔不能流难诸菩萨摩诃萨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广说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又舍利子：亦是十方一切世界诸佛神力令彼恶魔不能流难诸菩萨摩诃萨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广说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又舍利子：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皆共护念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故，令彼恶魔不能流难诸菩萨称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令不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广为他说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何以故？舍利子：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皆共护念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众所作善业，令彼恶魔不能流难。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能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广说，法尔应为 十方世界无量无数无边如来应证等觉，安隐住持现说法者，知所护念。若蒙诸佛所护念者，法尔恶魔不能留难。舍利子，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广说，应作是念：我今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广为他说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皆是十方无量无数无边如来应证等觉安隐住持现说法者，神力护念，令我所作如是善业，不为恶魔之所留难。时舍利子复白佛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一切皆是十方世界诸佛世尊神力护念，令彼所作殊胜善业，一切恶魔不能留难。而时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如如所说。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当知皆是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神力护念。时舍利子复白佛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十方世界无量无数无边如来应证等觉安隐住持现说法者，皆共识之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由是因缘欢喜护念。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恒为十方无量无数无边世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安隐住持现说法者，佛眼观见。由此因缘慈悲护念，所作善业无不皆成。而时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如如所说。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恒为十方无量无数无边世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安隐住持现说法者，佛眼观见，识之不念，令诸恶魔不能扰恼，所作善业速得成办。舍利子，诸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若能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当知是辈已尽无上正等菩提，诸恶魔君不能留难。又舍利子，诸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若能书写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种种庄严，受持、读诵，当知是辈于此般若波罗蜜多深生信解，能以种种上妙花蔓、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窗、幡盖、祭月、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常为如来应证等觉佛眼观见，识之勿念，由是因缘定当获得大财。 大胜利，大国，大艺术。又舍利子是善男子善女人的，以能书写、受持、读诵、供养、恭敬、尊重、赞叹，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善根利故，乃至获得不退转地，于其中间常不离佛，恒闻正法，不堕恶趣。舍利子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有此善根，乃至无上正等菩提，常不远离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常不远离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常不远离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如是乃至常不远离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常不远离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常不远离诸于无量无边佛法，由此速证所求无上正等菩提。舍利子，由此因缘，诸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殷勤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为他解说，恭敬供养、尊重赞叹，无得暂舍。复次舍利子，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我涅槃后至东南方建当兴盛，彼方多有诸菩萨乘诸比丘、比丘尼、乌婆娑迦、乌婆斯迦，能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深深信乐，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复以种种上妙花蔓、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窗、幡盖、祭月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彼由如是圣善根故，毕竟不堕诸险恶趣，或生天上，或生人中，富贵受乐，由斯势力、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辗转增益，速得圆满，以此复能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诸佛世尊，后随所应，以三乘法渐次修习而去出离，或有证得声闻涅槃，或有证得独觉涅槃，或有证得无上涅槃究竟安乐。舍利子，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我涅槃后从东南方转至南方建当兴盛，彼方多有诸菩萨乘诸比丘、比丘尼、乌婆娑迦、乌婆斯迦，能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甚深信乐，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不以种种上妙花蔓、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窗、幡盖、祭月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彼由如是圣善根故，毕竟不堕诸险恶趣，或生天上，或生人中，富贵受乐，由斯势力、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辗转增益，速得圆满，依此复能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诸佛世尊，后随所应，以三乘法渐次修习而去出离，或有证得声闻涅槃，或有证得独觉涅槃，或有证得无上涅槃究竟安乐。舍利子，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我涅槃后复从南方至西南方建当兴盛，彼方多有诸菩萨乘诸比丘、比丘尼、乌婆娑迦、

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辗转增益，速得圆满。以此复能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诸佛世尊。后随所应，以三乘法渐次修习而去出离，或有证得声闻涅槃，或有证得独觉涅槃，或有证得无上涅槃究竟安乐。不辞舍利子，我涅槃后，后十日后分，后500岁，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与东北方大作佛事。何以故？舍利子，一切如来应证等觉，所尊重法即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共所护念。舍利子，非佛所得法，彼乃业无上正法，有灭没相。诸佛所得法，彼乃业无上正法，即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舍利子，彼东北方诸善男子、善女人等，有能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信乐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我常护念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令无恼害。舍利子，彼东北方诸善男子、善女人等，有能书写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复以种种上妙花蔓、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窗、幡盖、伎乐、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我定说彼诸善男子、善女人等，有此善根，毕竟不堕诸险恶趣，生天人中长寿妙乐，由此势力增益六种波罗蜜多，以此复能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诸佛世尊。后随所应，以三乘法渐次修学，得般涅槃。何以故？舍利子，我以佛眼观见，正知称誉赞叹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东西南北四维上下无量无数无边世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安隐住持显说法者，亦以佛眼观见正知称誉赞叹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时舍利子白佛言：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佛涅槃后，后十后分后500岁，与东北方广流布也。佛言：舍利子，如是如是，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我涅槃后，后十后分后500岁，与东北方当广流布。舍利子，我涅槃后，后十后分后500岁，彼东北方诸善男子、善女人等，若得闻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深生信乐，书写受持读诵修习如理思维，为他演说，当知彼善男子、善女人等久发无上正等觉心，久修菩萨摩诃萨行，供养多佛，是多善友，久已修习，身界心慧，所种善根皆已成熟，由思福利，得闻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甚生信乐，复能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为他演说。时舍利子复白佛言：佛涅槃后，后十后分后500岁，法欲灭时，与东北方当有几许诸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得闻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甚生信乐。 其心不惊不恐不怖，亦无忧悔，复能书写、手持、读诵、修习、思维，为他演说。佛言：舍利子，我涅槃后，后时、后分、后500岁，法欲灭时，于东北方虽有无量住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而少得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深生信乐，其心不惊不恐不怖，亦无忧悔，不能书写、手持、读诵、修习、思维，为他演说。舍利子，彼善男子、善女人等闻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其心不惊不恐不怖，亦无忧悔，深生信乐，书写、手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甚为稀有。何以故？舍利子，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已曾亲近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无量如来应证等觉及诸菩萨摩诃萨众，请问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意趣。舍利子，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不久定当圆满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不久定当圆满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不久定当圆满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不久定当圆满佛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不久定当圆满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舍利子，彼善男子、善女人等一切如来应证等觉所护念故，无量善友所摄受故，殊胜善根所任持故，为欲利乐多众生故，求取无上正等菩提。何以故？舍利子，我常为彼诸善男子、善女人等说一切相智相应之法，过去如来应证等觉亦常为彼诸善男子、善女人等说一切相智相应之法，有此因缘，彼善男子、善女人等后生复能求去无上正等菩提，亦能为他如应说法，令去无上正等菩提。舍利子，彼善男子、善女人等身心安定，诸恶魔王及彼眷属尚不能坏求去无上正等觉心，何况其余乐行恶者毁谤般若波罗蜜多，能阻其心令不精进求去无上正等菩提。卷第439。